听到电影《教父》的主题曲，仿佛就看到了从西西里到纽约Corleone 家族的兴衰。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这就是电影音乐的魔力，当你听到一个旋律的时候，当时你所看的剧情就在眼前展开，包括当时候的自己。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一些电影音乐，特别是指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再继续要来听到这首作品是康古尔德的音乐。康古尔德是在欧洲发展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家，但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所以移居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他开始做一些剧场跟电影的音乐，似乎也就是从他开始在好莱坞带进了用管弦乐做电影配乐的风潮。我们来听听看。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康古尔德所写的主题与变奏曲。康古尔德他在小时候就曾经在欧陆崭露头角，同时也曾经被马勒称赞为一个非常有天才的神童。不过因为大战的关系，所以他移居到美国，就把这样的古典音乐风格带到了好莱坞。不过用管弦乐为电影配乐的传统很早就有了，地点就在俄国。 俄国作曲家普罗高菲夫，他曾经为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部声影片写了整部电影的配乐，里面的每一个场景都呼应到每一个音符。 Thank you. 我们先听到的是博罗高菲夫，这个俄国作曲家为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所写的配乐，在之后他把它改成清唱曲。时间是下午3:2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为你介绍更多的电影配乐。你记得这首巴哈的《哥德堡》曾经出现在哪几部电影中吗？在电影《英伦情人》里面，你会听到这个旋律，但是这却是来自300年前的巴哈，所以在西方的古典音乐跟好莱坞的电影音乐当中，一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就为各位介绍这些经典的好莱坞配乐家的作品，同时请到我们的朋友，来自翻面映画的怡芬。Hello， 你好。 光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怡芬今天带来很多很精彩的好莱坞的电影配乐，然后这些作曲家应该是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这么仔细的去想，哦，音乐这时候出现了，反而有些是在看完电影以后脑海中是一直回荡的一个旋律， 嗯， 或者是说当这个音乐再出现的时候啊，这个是在电影的哪一幕， 对，反而是由音乐带起你影像的记忆。 嗯，特别是好莱坞的电影音乐已经太成熟了，就像刚刚说的，从康古尔德，然后直到我们知道很多有受过所谓的学院派的作曲家，他们进到好莱坞的工业里面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些管弦乐法放在电影音乐里面，可以烘托出整个电影的场面。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是像是默片的话，当时并没有声轨的话，那时候的电影音乐怎么进行的？ 在电影配乐传奇这部片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默片时期，其实大家也有听到事后的，就是音乐的加入。那当时其实是没有像现在就是数位时代，就是录音这么进步，所以有很多时候是下面其实是有乐团。直接现场跟着画面演奏， 有时候甚至可能就是一台琴，可能那种管风琴，或是我觉得几乎就像很像电子琴一样，它什么音色都有。 对对对， 当播放的时候，乐师就在旁边现场即兴配乐。 对，我觉得这个超级考验那个演奏者跟配乐家的。对， 甚至有种说法就是，有时候有音乐是为了遮蔽掉当时放映机可能太大声。 对对，没错。为了遮蔽这个声音，所以加上了音乐，然后反而让默片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些好莱坞电影配乐大师都出现在一部最近上映的电影叫电影配乐传奇当中。然后我想先来讲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作曲家叫 John Williams 好了。John Williams 他在看那个电影才知道，哦，原来他以前最早在福斯片厂工作，他也曾经加入伯恩斯坦的乐团。然后伯恩斯坦我们知道是一个作曲家嘛，他最有名就是西城故事，他在里面好像是担任钢琴手之类的。 对，没错， 所以他等于是从真的就是从古典音乐界 学院派。 我们来听一看伯恩斯坦这首西城故事。你先听到音乐是伯恩斯坦作品《西城故事》，在里面有听到钢琴的声音。而据我们所知，后来的电影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他就是从伯恩斯坦《西城故事》这个音乐剧的钢琴手里面出生的。 后来变成很厉害的配乐大师。 在这部电影配乐传奇里面，也有很详细的介绍 John Williams 了。 对，他算是也是名导 Steven Spielberg 的御用的配乐家。 我记得他在电影里面有讲到，就是 Steven Spielberg 他觉得哇，做这个之前他听过 John Williams 的音乐，然后呢他找他来做，应该一开始是大白鲨吧。 对，而且大白鲨这个配乐大家应该是很熟悉，就是大白鲨出来的时候就是只有两个音嘛， 得了。可是当时就是 John Williams 教这两个音出去的时候，史蒂芬·史玉活还觉得他是开玩笑，你怎么会就是用两个音来打发我？结果我没想到这两个很简单的音就预示了大白鲨的出现，让这个电影更有一种张力。 嗯，的确有时候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贝多芬音乐很简单，哒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什么了不起的、嗯、但重点不是那些音符，而是支撑着那几个音符旁边整个庞大的企图跟配器跟酝酿主题等等、 嗯、 所以大白鲨其实就是那两个，好像是我们一听到那两个音符就想到大白鲨那个背脊的那种令人觉得毛骨悚然的那种场景。 对，有时候反而越简单的、嗯、其实是越困难。 嗯，然后我记得就是店里面讲到说他们好多许多配乐家在当时都是在片场工作的、 嗯、 是不是他们在好莱坞的这个怎么讲那个训练，就是很除了古典的学院的训练之外，他们跟着紧跟着电影然后做这些音乐，都已经几乎就像是匠人职人这样子。 对，没错，跟着整个很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一起在片场里面工作，就是等于说你就是生活在其中，这当中的训练一定是非常扎实的。对，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多很不一样的电影配乐。 John Williams 实在太厉害，他里面有讲到比如说做 E.T. 的配乐的那一段有很珍贵的一个记录、嗯、比如说他在跟 Steven Spielberg 讨论说那这个音符应该往上还是往下呢、 嗯、 我们听到了，就是当后来我们听到那几个音符其实是往下的，但是你可以听到一个作曲家他在思考的那个过程就被记录下来了、 嗯、对，尤其是他跟导演 Steven Spielberg 两个人讨论的时候，就是经过反复不断的这样讨论，然后弹出来给他听，然后看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当然是必须要理念跟也许品味是很契合的，所以才能够共同做出这样子的、嗯、这么让人家无法忘记的配乐。 嗯 ，John Williams 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听看这个是来自《星际大战》的《帝国大反击》。 就是电影《星际大战：帝国大反击》，这几个衣服出来，你就会真的会想到那些画面。然后这是 John Williams 的作品，然后它里面还这部电影《配乐传奇》里面还有提到像比如那几个ET 啊，但真的就简单几个音符， 嗯， 几乎就是跟我们的童年记忆是绑在一起的。 对，就是这几个音出来，大家就会马上就想到那个电影画面。我觉得 John Williams 真的很厉害，就是做了这么多大片，可是他好像几乎没有什么重复的， 嗯， 就是不会就是大家还是很明显的知道说这部片就是什么样配乐，这部片这个主角出来就是有什么样的音乐出来。 嗯，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是像超人等等，所有的这些应该是当时全球狂卖的影片，大概都有 John Williams 的音乐在里面。 嗯， 另外我们再来听到就是007的配乐，那几个音符也是好像用那个电吉他弹的， 嗯， 然后一听就那个帅哥， 对， 然后风流倜傥的 James Bond 就来了。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个呢，是 John Barry 那几个音符的乐念还在，不过是新的版本，是在最近的《明日帝国》这部片里面出现的新的版本。 嗯 嗯，来听听看。 Bond, James Bond. 听到就是零七明日帝国的配乐，是大卫阿诺德的作品。嗯，但是这显然就是由 John Barry 原始的那几个乐念而出现的。 嗯，因为零零七其实有好几代嘛，那一开始、最一开始其实是 John Barry 他做的配乐，那经过后面几代的不一样饰演，连饰演零零七 James Bond 的男主角都不一样了，所以跟着时代的变迁也加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像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个《明日帝国》的版本就是比较电子的感觉。 嗯，而且每次零零七都有一个主题曲，每年主题曲都好像会成为当年的那个最热卖的畅销歌曲。 对，像前几年就是 Adele 就是为零零七做的配乐 的 主题曲。 对，今天我们谈的电影音乐，当然我必须说，虽然我很喜欢电影音乐，可是我只是一个欣赏者，我对于这些资料并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可以侃侃而谈呢？就是因为我去看了这部电影，叫《电影配乐传奇》。这个也是你们等于是现在正在上映。然后为什么会想要进这个电影然后在院线呢？ 好，因为翻面映画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是新成立的电影发行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以音乐主题的电影为主，只要是跟音乐相关的电影都是我们发行的范围。对，那这一部电影配乐传奇其实是去年的金马影展也有放映了，大概3场左右，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也获得观众票选的前10名。那电影配乐传奇其实是讲很多幕后的电影工作人员，以及主要是访谈了很多好莱坞的配乐家，他们是如何制作电影配乐，跟如何创作这些电影的配乐的过程。 所以在里面你会看到听到这些音乐，然后每一首都几乎让人热血沸腾，然后也会看到这些作曲家真实的样子。我记得就是片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一台很奇特的钢琴装置，在好像在一个野外一个山上，然后把钢琴绑在那儿，然后在钢琴上再绑了不同的，应该算像弦一样的东西，在接到附近的水塔上。然后当你弹一个音的时候，然后整个那个震动是不是只在钢琴琴身内，是整个空间跟那个水塔的 共 鸣。 对，其实我觉得配乐家还蛮像发明家或者是实验家的，他们会常常因为想要想出不一样的声音，然后做了非常多的实验，不管是很奇怪的乐器，还是在很多情境的大自然的声音里面去找很多没有用过的声音或者效果，用在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配乐，也许是这样子可以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从这些不一样的乐器跟 声响， 声响当中就是有激发他们一些不一样的创作。 现在听到这个音乐，我们刚刚听完零零七，你可以相信零零七那原始的几个旋律就是同样一位作曲叫 John Barry 做的。我一开始听 John Barry 就是远离非洲啊，或是曾相识，就非常非常抒情，就觉得哇，这他已经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人。但是听到原来他是零零七的作曲家，我也吓了一跳。作曲家配乐家真的就是要像是变色龙一样，根据不同的影片，然后为他找出影片的性格的音乐。我们先来听 John Barry 为电影《远离非洲》所写的音乐。 前听到音乐是前阵子上映的电影，同时也是奥斯卡的，得了好几项技术奖项《敦刻尔克》，当中的配乐是 Hans Zimmer。在这首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好像有钟表在转时，秒针在转动的声音。然后听说是 Hans Zimmer 呢，他请克里斯诺兰的拿他的怀表，然后 sample 下来， 把他怀表那个秒针时针转动的音录下来。 对，然后里面的那些弦乐的长音又是取材自上次有个朋友他有提到说是 Elga 的谜语变奏曲里面的猎人零落的那个段落，所以他在做音乐的时候他有试着找出好多不同的元素。所以 Hans Zimmer 真的是现在好莱坞，就像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他几乎就是好莱坞现在最主流的一个作曲家了。 也算是一个革命者。 怎么说？你怎么会觉得他是？ 就是可能使用了跟以前，比如说是学院派很不一样的配乐的方法，就像刚光夏姐讲的，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元素来做电影配乐，所以算是现在好莱坞非常受注目的一个很厉害的配乐家。 早期 Hans Zimmer 他也是好像是在一个乐团里面担任 keyboard 手，因为我们在纪录片里面也看到了。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也是有一个也不能算是学院派，应该也是有一个音乐底子，所以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背景在。那他加入了很多不一样的他自己的音乐的想法，其实他做的很多电影的类型也是蛮广的，像刚刚看大家听到的敦刻尔克，跟其实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播的几首什么神鬼战士啊，甚至是也是有抒情的电影在。 我会觉得好像他的创作历程就很漫长，也许这几年大家才特别注意到他，但是他最早可能做了很多，然后一开始被大家都知道就是神鬼战士这个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其实当时也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多的奖项提名。那这部电影也是我记得是当时奥斯卡呼声非常大的一部电影。那也是创造了当时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电影的内容，跟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电影的画面跟片段。那Hans Zimmer 在里面的音乐也为这部电影加分了很多。 我们就来听一看神鬼战士。 这是电影《神鬼传奇》的《神鬼战士》的音乐，是汉斯·季默最应该是最崭头露角、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但事实上，他进入好莱坞的这个配乐工业是很早的，就像我们接下来放这首《雨人》，就至少大概有二三十年前了。有这么久以前、 就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很年轻的 Tom Cruise 对 还有达斯汀霍夫曼 对对对我每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哭太感人了 真的 刚刚大家听到从敦刻尔克到刚刚神鬼战士可以从音乐里面听到就是很磅礴的一直到后面可以感觉你可以回想到电影画面《神鬼战士》里面那个冰天雪地那么广阔的景色可是你现在等一下我们再听到雨人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跟情绪在所以 Hans Zimmer 其实也是一个很多变的配乐家手背范围非常广 真的来听一看可以想象吗？就是 Hans Zimmer 的作品《雨人》，因为这电影大概是二十几年前，所以说这个音色非常九零年代， 对，很复古的感觉。现在听起来， 对，就是当时流行的音色，真的每个时代会流行的乐器的音色或选用的音色都不太一样。他现在的 Hans Zimmer 他就是用了更多的管弦乐或者更多 sample 的东西，然后更多一些自己发明一些作曲的技巧。电影音乐也不断的在改变跟进化当中。现在放了这首曲子，我就觉得很好听。我虽然没有看过，我朋友都说一定要看这部片，可是我没有看，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音乐觉得很好听。就是疯狂麦斯愤怒到的音乐， 对 Mad Max 的电影配乐。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作曲的吗？他电影里面也有出现，对不对？在那个电影配乐传奇里面也有出现他。 对，就是 Mad Max 其实是 应该是很多人都看过的一部也是好莱坞片。那它其实有一二集，然后我记得也有一个黑白的版本。那这部片其实我觉得很妙的是，就是它是一个好像是讲未来时代的一个背景。那但是它的里面的配乐非常重要，就是它在每一个场景里面，甚至是每一段不一样的角色出来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音乐出来。那这个配乐家在我们这部纪录片《电影配乐传奇》里面也有访问到他的片段。 嗯，我记得好像是他就在琴上说他找到了这个大鼓的音色，然后如果把这几个大鼓叠个十轨八轨，声音就会变得非常震撼。但是都是在 keyboard 上弹的。其实这对我来说比较实际，我知道很多配乐家不见得可以像我们在片中看到很多人去找一些乐器来玩啊，然后现场演奏。大部分我猜现在很多人都是在他的电脑上找到这些音色，然后再重新组合它。 这是算是现代科技给的很大的便利。 对，要不然时间这么赶， 真的 还要去找乐器。我们就来听看《疯狂麦斯》。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电影《疯狂麦斯愤怒到》的配乐，然后这个配乐家叫做汤姆·霍肯伯格。我第一次听到这音乐的时候很喜欢，就觉得它震撼感很强，而且几乎就是很像摇滚乐的那种华丽摇滚的感觉。 对，刚刚光夏姐提到说有好像有摇滚的元素，我就想到哇，对，这部片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绑在大卡车上前面的一个吉他手，就是这部片很妙，就是每次他们在出任务或者是要打仗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这个吉他手在大卡车前面帮他们就伴奏音乐，对，就是演奏这样子摇滚，然后那个很激励士气的那种音乐，让他们才可以在出任务的时候比较士气激昂一点。 嗯，我觉得像这样的音乐类型一定也会影响到后面就是做电影配乐的人，因为如果这样的音乐是反应是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的话，我猜，我不知道，像 Hans Zimmer 他现在作曲我觉得也搞得有点像摇滚乐了。很多东西都是大家互相影响然后互相激发的。 没错， 就是电影配乐传奇这个纪录片在金马影展的时候有上映，当时两场当中都完售，而且据说在片子结束之后全部大家都忍不住鼓掌，就是都想为这些很爱找新奇的事物然后为自己投进心力的作曲家们给他们热烈的鼓掌跟鼓励。然后我知道这次你们在放让他上院线之后还特别举办了一连串的讲座，不过讲座今天下午是刚好是最后一场，对不对？ 对对对，跟光夏姐的节目是同一个时间进行当中。对， 而且我们还有听众说他现在就正要去看电影，所以他也不知道也不能听节目。所以第一场你们请到是星云跟林声祥， 对，两位也是很厉害的台湾的配乐家来做对谈。那刚好声祥大哥他是去年的大佛普拉斯的就是 最佳配乐， 对对对，就金马奖的得主。那星云老师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电影的配乐，像之前深海也是获得了金马奖的肯定。那两位在算是我们系列讲座的第一场，那当时就是两位在讲座当中也交流了很多他们在各自在做配乐过程当中有遇到很不一样的事情。 有是心酸还是开心啊？ 像比较起来好像声祥大哥就 比较开心， 对，好像做的比较顺啊，好像我记得他是说一个月就完成了这部片的电影配乐，当然 这是第一部，他做的第一部电影， 对，然后 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那星云老师也说很羡慕他做第一部就得奖这样子，对，当然在这当中星云老师也有说因为这是声祥大哥的第一部，所以可能后面还会遇到的事情可能还不知道，对 对对，没错，因为配乐的人最要面对就是说你对电影的理解跟导演对你的要求，有时候你对电影理解跟你自己看跟导演的说明之后其实还是会有些落差的，而你要怎么样把导演告诉你的而你在电影里面一开始没有看出来的东西把它强调出来，我觉得这真的是功力跟技术， 对，有时候反而配乐说不定会影响了就是导演他原本的想法， 很有可能， 对， 像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音乐，如果这部电影没有这个配乐的话，可能那个在浴室里的乱刀杀人的内幕就没有任何意义， 是， 这是希区考克的电影《惊魂记》的配乐。基本上这就是现代音乐嘛，就那些不和谐的那些尖锐的音群，然后如果把这音乐拿掉的确就是觉得好像似乎这个谋杀没有这么恐怖了， 对，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桥段，其实有很多后面拍摄的电影在如果有这样子可怕的场景或者是情绪想要表现的话都会 运用到，对对，都会运用到这个配乐，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段等一下会出现很恐怖的事情， 它就已经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符号了。 对，没错，没错， 就像 My Heart Will Go On 一样，每次那个音乐出来，它哦，要开始在那边谈情说爱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是 Bernard Herrmann 为电影《惊魂记》写的音乐。 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翻面音乐画的怡芬。刚刚听到音乐是《英雄本色》（Braveheart） 的片尾曲，作曲家是詹姆斯·霍纳。《英雄本色》他讲的好像就是一个苏格兰的独立英雄的故事，所以你在里面听到苏格兰的风笛，真的就是有当地文化元素用在电影配乐里面，这也是作曲家的用的心思之一。 这部片当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尤其是大家应该对最后的 freedom 就是 这两个字，就是大家是很心有戚戚焉的。 詹姆斯·霍纳，我就说他真的是一位很棒的作曲家。大家刚刚听到 Braveheart 以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铁达尼号》也是他的作品。在电影《配乐传奇》这个电影里面就有讲到，我这样是不是都爆雷了？大家是不是应该 没关系，我们做一些电影精华的提示。 好好好，就讲到《铁达尼号》这首曲，这个里面有一个片段叫 Sketch 素描。 对 后来导演就是收到这个音乐，以为他就说那这个音乐是应该是放在里面男主角为女主角画素描的那段吗？他放了哇超合的。 但其实原来那个詹姆斯·霍纳他写的素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原本只是说他写这段音乐的一个速写而已，他不是想要特定用在哪一段画面上面。那导演呢就误以为他写的那个曲子的标题就是要用在就是杰克·魏罗斯画那个应该是很有名的一个片段，是裸体素描嘛，他只有带了一个海洋之心的那个片段里面所用的音乐，结果没想到意外的非常的合。那这个访谈的算是詹姆斯·卡麦隆导演的一个回忆，他回忆那时候这一段音乐的使用的一个过程。这一段是用在我们电影的彩蛋，等于是字幕之后的一个片段。所以因为这部电影前天已经上映了，所以大家在之后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记得 要看完字幕。 对，看完字幕还有一段彩蛋，就不要马上就走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就是作曲家你的取档名好了，也是可以乱取，因为搞不好歪打正着 意外的效果。 然后就听到詹姆斯·霍纳却已经过世了，然后但是他留下了这些音乐，真的就是每次听都还是好像历历在目。然后他好像我刚刚跟尹芬在说，音乐跟艺术就是这样，这些创作人的生命是透过这个方式延续下去的。 没错， 来听听看。 们听到的音乐是詹姆斯霍纳为电影《铁达尼号》所写的主题音乐。有时候这些听起来很澎湃的音乐，一开始都只是几个用钢琴弹出来几个音符而已，然后放在电影里面，或再加上乐团，或再加上歌者，好像就是这些简单的旋律，几个乐句就变得丰富起来，而且影响了电影的票房， 没错， 然后影响了喜欢就是这些电影原声带的人，也等于是存留在我们记忆当中一样，电影配乐传奇已经在上演了，然后我知道有朋友说他现在正在去看，所以没办法听节目。如果想了解电影配乐幕后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录片，值得大家进戏院去观赏的。 因为这部片等于是让这些做配乐的幕后英雄有机会让大家认识，然后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制作这些配乐的过程。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作曲家，好像他的音乐版权比较难取得，但是他大家一讲到电影音乐，一定会讲到他，就是 Ennio Morricone。 对，他也是一位配乐大师，入围了非常多次的奥斯卡哦。那但是在《电影配乐传奇》里面没有他的画面，可是当然，其实一部电影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配乐家都囊括在里面。尤其是《电影配乐传奇》这部片是比较集中在讲好莱坞的配乐大师。为什么没有闫尼欧这位大师？是其实有因为有版权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收入在电影画面里面。那当然，很多人有跟我们反映说，他其实蛮期待 介绍他的， 对，介绍他，或者是得知更多，比如说是欧洲那边的配乐的状况。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在一部电影里面 讲这么 对， 因为他的资讯真的已经很多了，是很丰富。上面听到这个音乐就是 Ennio Morricone 写的。翻译成什么 黄昏 三镖客。 对 啊，前面那个排笛的声音，听看。 壮丽音乐出现，你脑中会浮现的是在西部片里面几个牛仔要准备拔枪了呢，还是浮现了布袋戏？这是黄昏三镖客的配乐，是 Ennio Morricone 的作品。但是我们刚刚就要跟怡芬说，这台很台，也蛮台的。 对，大家喜欢布袋戏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是黄俊雄大师，他有一个很经典的布袋戏的角色黑白郎君出现的也是他的音乐。 因为台湾早期比较没有这种版权概念，所以就是听到什么音乐用什么音乐，所以那时候还蛮多这种就像标志性的曲目一样，但是都是完全是本土的这些记忆或角色。 对，我觉得黄俊雄大师也是很厉害，就是会用到阎尼欧的音乐，真的也是品味非常的好。 Ennio Morricone 除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黄昏三镖客》之外，还有像《新天堂乐园》啊，或者是《海上钢琴师》啊，这些，或是《教会》等等。在电影里面也提到说，Ennio Morricone 你根本不用管他配器是什么，他只要出来，这种旋律就杀死你了。 没错，真的， 好像他的每一段旋律，你就。怎么讲，有些人也是这样作曲的，他可能可以找到最适合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的旋律，然后也让他可以独立于电影之外聆听，你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 对， 这就是 Ennio Morricone， 他也是算现在应该80几岁一位作曲家。 是，没错。 我们接下来最后来听到，这就是新生代的音乐家了。这是在社群网站这部片里面出现的配乐。社群网站讲的就是主播哥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的有点像传记剧情片。 对， 但他找来的作曲家不是本来做配乐的。 对，不是一般传统的科班出身的，像大家刚刚我们介绍的几位学院派的大师。这个社群网站的配乐是九寸钉乐团 Nine Inch Nails， 对，是工业摇滚的一个团的两个主要的团员他们所做的配乐，那等于是为电影配乐带来了一个新的思维跟一个新的想法。 那个九寸钉，我提醒那个爱乐之友，声音纺织机之友，就是他就是我们的 Leo 最喜欢的乐团，然后所以还蛮强烈的。然后同样这样的是做，不是做音乐，不是做配乐的例子，今年的就是 Radiohead 里面一个成员也为电影写了音乐。 对， John Greenwood 他是为霓裳做了配乐，他也有入围奥斯卡。对，很可惜他没有获奖，但是也表示越来越多非做 管弦乐的 对出身的音乐人，其实他们也尝试在做电影配乐，而且也做得非常的棒，那也为电影配乐带来了新的风貌。 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社群网站的配乐，同时间也很感谢怡芬到节目里面，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电影配乐传奇这部很精彩的纪录片。谢谢咯，拜拜。 谢谢，拜拜。